目前在任时间最长的大法官。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晚上港内的能见度维持在3000米左右。此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风会在晚间形成，会在星期三早上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为星期三朝早横过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初时达五级，部分地区有雾，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七级，部分地区有雾，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2400米；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2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最后系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而家交通都回复畅顺噶。港岛路面方面咧，轩尼诗道近住渣甸街嗰段咧，因为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渣甸街交界最右线只系俾电车通过，咁啊经过时间大家要睇清楚啊，咁啊唔好驶入去呢个电车路轨嗰度啦。九龙方面咧，油麻地嘅西九龙走廊因为工程嘅关系，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同埋连翔道南昌站去美孚。晚间工程方面咧，较早前提过大家啦，东区走廊北角段咧今晚有工程嘅。仲有咧就系呢个湾仔菲林明道今晚都有工程。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菲林明道去呢个庄士敦道方向，介乎轩尼诗道至到庄士敦道嗰段咧会临时封闭。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至到庄士敦道嗰段，喺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系会临时封闭。仲有就係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喺凌晨時間都有工程噶，凌晨一點去到清晨嘅5:30，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車線都有封路措施。最後，環保處提醒你停車熄匙唔會釋出廢氣，而且慳油慳錢，仲好環保噶。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先再會啦。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精 选 啊，是你的 只相信天生本寂寞，像万法之上，我活下来是人是神是灵是人， 话呢一首 solo 作品咧，一开始系叫 I Can't Breathe， 然后咧改做天生，再最后拍板成为而家嘅伴。呢、这个字切开系对称嘅，意义上佢觉得呼应到歌曲中爱恨人神相对嘅意境。 爱或恨，终究结于心。 作曲吴林峰，填词周耀辉，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Jeremy 李俊杰。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搞掂，咦？ 搞掂， 搞掂， 搞掂。我 headphone 好细声，哦，搞掂晒， 搞掂， 劲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系手下留情。 喂，大家好啊，系。 你都唔讲嘅？ 系呢个系FM 九二六，系。 你系边个啊？介绍咗先啦。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系。 我是梁禮勤，大家好。 我是阿一，大家好。 好慢啊啲反应。 啊，始终隔住咗个电脑荧光幕系争咁啲嘅。 争咁啲嘅。咁点啊？ 好啦，今日呢有个题目啊。 係。 系个人生嘅选择题嚟嘅。 係。 咁话说呢，即係我哋而家都开始即係用一啲电脑去做一个叫做录音啦，系咪先。 係。 即係盡量大家可以留家抗疫，可以做到嗰个叫做同心抗疫齐打疫苗嘅效果啦。咁所以呢少。 啦， 咁所以小弟咧都添置咗一啲啊录音嘅器材。 喂，唔系、啊，阿刘伟恒，你觉唔觉得咧？阿一呢期怪怪地啊？ 边方面啊？ 你有冇发觉佢成日都买嘢？嗱，今日就话咩添置咗啲咩录音嘅器材？ 嗰啲人系咁噶嘛？听讲。 跟住之前咧， 两个礼拜冇得使钱啊！ 系啦，之前咧就无啦啦就整咗只镬。跟住再之前咧，就去买六蚊一个嘅检测包同埋咩话？ 今日跌到五蚊啊！今日 喂啊，你唔系、啊、你嗰日你咪买就系、是、买咗嗰啲咩录音嗰啲嘢系咪？ 冇错啦，就系嗰日啦。因为咧，即系我哋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叫做提高个录音质素啦。咁所以咧，我就 放咩先？ 因为隔篱二台嗰边开始有啲录音嘅环节，咁所以如果可以做到个效果系屋企都做到 studio 式嘅效果嘅话咧， 就唔使翻工 就可以唔使翻工啦。即系佢哋成日都话有，即系有时都话可能我哋有啲 trailer， 可能啊有啲嘢要补啊，或者有啲 set 文啊，谂住可能提早喺屋企做 mixing。咁我哋以往一般嘅做法都系攞手机， 系 开个录音程式咁啊自己做啦。咁当然个效果都唔差嘅， 系 咁但系总不能同呢个电台嘅录音设备去作相提并论噶嘛。 系啦，我哋应该要精益求精，喺我哋可以用嘅资源当中咧，就系用到最尽，系咪啊？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但系即系隔篱。二台有位同事啊，阿子豪爸爸咧就介绍咗个六百零蚊嘅嗰啲 microphone， 系 插 USB 嘅， 系 插电脑，佢话啲声啊，吓靓到可以同直播室比较 啊，咁劲！ 佢声称， 犀利， 系啦，咁佢咁于是小弟就去买啦，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咧阿波就话，如果你即系唔系太追求个质素嘅话咧，你揾啲有咪嘅耳机咧都可以嘅，做到个效果嘅。 系 系啦，即系有啲而家有啲耳机，即系嗰啲听歌嗰啲耳机，咪有跟电话送嗰啲，好多都有冧埋个咪噶嘛。咁佢话其实你插到落电脑就 O K 噶啦。咁好啦，咁但系咧，由于小弟部电脑咧系冇呢个 3.5mm 嘅头嘅， 系 咁所以咧我就转咗咧就要买一个 USB 转 3.5mm 嘅头啦。 系嗱，嗰啲数字，嗰啲数字嗰啲嘢咧， 转 3.5 哦 ，OK， 系啊，因为嗰啲数字咧，其实我就完全系白痴嘅，即系对于 3.5mm， 即系平时我哋最旧式听歌 Walkman 有嗰个插嗰个 jack 头啊， 但系咧，我系完全唔会理嘅，总之咧件事最简单嘅就系因为咧， 怼到入去就 怼唔到入去，所以搵一嚿嘢摄咗入去之后就怼到啦。 好啦，咁跟住行入一间旧式嘅电脑铺，咁嗰啲电脑铺咧就真系唔系而家嗰啲好新潮，即系摆晒啲 hard disk 啊、USB 啊，有啲。 錄音設備嗰啲喎，佢真係好似我哋舊底行入去最舊嗰啲電腦商場，入邊係一袋袋嘅膠袋， 嗯、 即係嗰啲誒 zip 嗰啲膠袋，然後入邊有一捆捆嘅線啊， 係即係密實袋， 係啦，密實袋所有嘅線掛曬喺埲牆，有兩個阿叔喺度睇住鋪咁樣，咁然後就問我要咩，我就買咗呢個 USB USB 轉 3.5mm 嘅頭， 係 $500， 係 好啦，問題嚟啦，翻到屋企發現唔啱用啦。 唔啱用嘅意思系咩？ 意思系佢个声音质素强差人意啊，录出嚟嘅声音系非常之差嘅。咁、我唔知系咪个转差问题定系点啦，因为未必下下即系叫做即系应用得到。好啦，咁$58，你当刻嘅反应系你拎翻去换啊，定系唔翻去换啊？ 唔系，我觉得反而系第一样嘢就系点解你要帮衬呢一间呢？ 哦，因为系得呢一间有啊。 哦，其他嗰啲冇啊！ 如果你再追求翻啲，一系就买到300-400一个嗰啲。 哦，即系由50几蚊一跳就跳到300-400 一个。 哦， 300几啦，300蚊啦，唔使300蚊，200-300啦，系啦。 点啊？ 200-300啦， 你系肯定啲啊？ 200-300啦。 哦，净系嗰个头啫， 净系个头 就要200几-300。 系啦。 哦，即系一系就50几，一系就200几-300。刘伟恒，你会买边只咧？ 我梗系买50几啦，唔 使。系啦，买50几。 你俾我都会买50几。 好啦，买50几翻去发现唔啱用啦。 吓， 咁你会唔会攞翻去退货？ 嗱，呢个咧，我谂好多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系经常纠结嘅问题嘅。因为而家咧，正所谓贱物就斗穷人。有阵时咧，即系唔好话50几咧，有阵时你20几蚊，譬如我喺湾仔买条线，又话快差线。翻到去都系慢差，咁你嗰廿 仲慢过你平时嗰条添。 系啦，咁你好唔好搭翻12蚊地铁来回屋企攞一粒钟去换咧？ 系啦， 呢个系呢、這个真系好令人忐忑嘅一件事嚟嘅。 仲系未必换到、啊，又或者换咗翻嚟可能都系差唔多、啊。 我去到佢都系同你讲，呢条快差嚟，佢仲系同你讲系快差啊嘛。咁呢个系经常发生嘅。咁我投咗行嘅，即系我当我系买个教训，或者系。即係有陣時咧，其實頭先我講$58咧，我都係覺得 買個機會， 唔係啊，唔好話買。 你唔會抱住一個很好嘅心態，就係、是、覺得佢真係正到爆。 賭博嘛，係啊，同埋咧，其實你到最後你咪明白點解你係唔係買300几蚊嗰個，你買$58嗰個咪就係你一定有一個機會率會中伏咯。 系咪咧？阿一哥买嗰个五十几， 我觉得未必关个质素事，始终可能入边佢有啲再复杂嘅电子，可能系纯粹嗰个唔 compatible 啊，即系中文即系即系唔配 合， 唔兼容系啦，唔兼容嘅问题啫、所以我唔觉得系个质素嘅问题嚟嘅、但50几蚊好啦，因为其实喺公司附近深水埗， 系 咁，所以第二日我系去咗嘅， 系 好啦，去到嘅时候，哥仔俾咗两个选择我。 哦，变咗哥仔咯， 系咪都系个阿叔啦？ 系啊，我哋转仔人， 系都系个阿叔。佢俾咗两个选择我，一系加钱换一个即系佢话加20蚊配多条线可能得，系啦，加20蚊配多条线 可能得啫， 可能得啫，系啦。第二个可能性，蚀钱换个插头翻屋企。 咩叫蚀钱换？ 即系佢嗱，即系例如我买咗$58。咁可能佢话我冇得退钱㗎啦，我最多俾你换货㗎啫。咁但係换货呢，而家你手头上你啱用嘅可能得返个40蚊嘅万能插销喺度㗎啫。咁、 哦、 我你咪试咗$18喺嗰度囉。係、啦，咁你会宁愿加20蚊配多条线搏一搏啊，定係蚀20蚊换个万能插销返屋企。 但係个万能插销我嚟做咩 㗎？冇㗎，屋企要有个万能插销咋嘛。 啊，我会加20蚊啊，刘伟恒呢？ 吓、加入 咪 佢換咗你 $58 嗰件貨， $58配多條線俾你， 配多條線所以你買20蚊買多條線翻去可能用得着。 哦，咁肯定唔會俾多20蚊啦，我肯定唔會嘅。 哎呀，咁你會換個萬能插蘇啊？定係就咁走？第三個 option 係就咁走。 第三個就冇就咁走咯，係啊。 哦，仲有第三個嘅原來，但係萬能插蘇我就唔會選擇啦。 佢嗰度因為佢嗰度得一，因為佢嗰度得一堆嗰啲傳輸線啊，其實基本上一般我哋電腦屋企係用唔著嘅嘢嘅，即係你攞三條嗰啲 HDMI 線翻屋企冇意思，即係我拎多幾條線翻屋企冇意思噶嘛。唯一用得著嘅就係一個嗱你冇理由加多$85換個拖板啦，係咪先？咁唯一個價錢喺個可行上唔使換太多，或者蝕最少嘅就係嗰個插蘇同埋一個加20蚊換多條線。 哦，即係有其他 有其他嘅， 可以俾你揀嘅。 但 係 你就 一係 加兩嚿水換個插蘇咯，即係換個拖板翻去。係啦， 你会点处理？ 两嚿水拖棒好贵， 我肯定唔会加钱噶啦。即系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当买个教训钻嘅。如果我当而家，我可能系是鬼大啦。 唔系喎，但系你要你系一场去到，你要计埋。 你去到噶啦。 系啊，你一场去到。 哦，咁啊，咁首先我其实唔会翻转头噶啦。 哎呀， 除非嗰件货好贵，即系譬如举个例，我嗰件嘢系几嚿水或者过千蚊。原來我買翻去真係發現貨不對版嘅話，咁我梗係攞翻去換啦。即係同我哋講嘅嘢，但係呢個老實講，即係唔係唔自在嘅，只不過我覺得喂，算啦，即係幾廿蚊，你又要搭車又翻，可能換唔到，去到又要同人拗，又扯火，咁即係我會覺得嗰件事，即係當我諗到呢啲位置，我話算啦，當我今日冇做過呢件事就算。即係呢啲經歷，人生一定經歷過嘅，總會係一啲買咗啲唔啱使嘅嘢啊，以為啱用唔啱用嘅嘢啊，即係譬如嗰啲鼻毛剪接機啊， 我好喜欢剪接呢样嘢，剪咗又接翻嗰个替嚟。 唔系我明白我明阿阿队长个谂法，但系我系觉得浪费咗件嘢啊。 但系反而我嗱，因为开头我以为净系佢准你加钱换一条线，我啊净系一个插租。咁如果你话哦，原来 open 佢个铺头里面嘅嘢咧，咁我谂我就嗱你。如果有冇 SD 卡啦？ 冇呢啲㗎，佢得一堆嗰啲、啊、你想象唔到，可能直播室我哋呢啲一捆捆嘅线，然后係起码四五米长度嘅，你屋企都唔会点用得着嘅。跟住就有一堆嘅HDMI 线啦，或者有一堆嘅拖板啦，然后有一堆万能插数啦、 欸。有冇嗰啲咩呀索带嗰啲呀？ 有索带。 欸，我会用咗嗰个嘢换咗啲索带。 你一换就换咗四包索带返屋企。 唔紧要。喂，我要一啲系嗱，其实嗰个概念同你一样，我 系 想要一啲真系我会用得到嘅嘢。咁嗱，因为索带平啊嘛，系啦，索带平啊嘛，咁我就唔使用200蚊嚟换个拖板翻嚟。咁我拖板屋企都有，咁我冇理由你用得嗰啲你掉咗去噶，系咪先？ 系。 咁所以我谂索带咧就应该系我最会换嘅。 索带， 索带。 阿队长就直情去 都唔去，系啦。 好啦，小弟系加20蚊买多次 chance 嘅。 哦，即系买多条线， 买多条线翻 去。我就系惊唔得啊。 系啦，我20蚊买多次 chance。 系。 系啦，结果 唔得， 都系唔得。 哎呀！ 但我想讲，但我想讲 呢啲嘢好邪。 但我想讲， 系 我试过好多次啊，真系太多次，我系唔做呢啲嘢噶啦。 但系个老场，即系电脑场个叔叔咧，非常之好人。佢话唔得，你一定要拎翻嚟换，唔好就咁有咗佢。 即系你打电话去 喎。因为我去嘅时候已经话，因为我今次唔得噶啦。佢话加20蚊，佢都系搏下嘅啫。我话算啦，如果今次搏唔掂，差几蚊就由佢啦咁样。咁佢话唔得，有啲咩事你拎翻嚟换，换其他嘢都好啦。咁、我今日就真系再去换啦。 哦， 我就换咗个40蚊嘅万能插座，嗰20蚊算啦。 喂，嗱，我想讲一样嘢，一哥讲呢样嘢咧， 点解你唔换索带，你换俾我嘛？ 我唔知道你要索带啊嘛。 系你继续讲啊，刘恒。 讲，我想嗱呢个咧，嗱，即系我想讲一讲人间友情。 佢讲咗好多次。 表面上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咧，呢啲人咧，嗱，我哋可能会觉得系中伏啊，或者系俾人困咗啊，即系货不对版啊。但我想讲咧，其实咧，我都遇过一哥呢款人嘅，即系好多添，就系、是、其实咧，佢哋。打开门做生意咧，佢唔系想呃你嘅，不过就真系买翻去同你嗰件货唔 match 又好，或者 唔兼容 又好，或者你唔好彩，即系各样有可能啦。而大部分咧，我遇到嗰啲人，其实佢唔介意翻嚟同你换嘢啊，你攞10次翻嚟换啊，甚至乎有阵时试过退钱嘅，即系嗰啲睇场嗰啲叔叔啊、婶婶、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都冇乜恶意嘅，即系我识嗱，我见过大部分其实佢冇乜恶意嘅、只不过嗰个货嗰、那个价钱、那个性价比真系唔啱你，就唔啱你，而佢哋你咪追翻嚟咪换咯，换到得为止。即系头先阿一哥讲嗰啲，我有阵时都会遇到噶，喂、尤其是嗰啲楼上铺啊，嗰、啲你见到佢独家经营嗰啲，其实佢都唔想做坏个名声，佢都唔想俾你觉得佢系被骗嘅，所以。佢都盡量想幫你，不過真係唔好意思啊！佢公司入面真係冇一件貨可以幫到你咁。 所以本身我係本住20蚊就算，因為其實我 total 使咗差唔多60多蚊啦。咁佢換翻個七十幾啦，但我 total 換翻個40多蚊嘅萬能插數，我諗住20蚊算啦，由佢啦。 个阿叔叔话：，诶、唔得，20蚊俾翻你咁样，即系我唔可以全数兑翻你，但20蚊佢话到时佢就赔翻，即系佢就褪翻20蚊俾我咯。所以即系其实好多时呢啲电脑商场嘅哥仔啊或者阿叔咧，其实佢好乐意帮你，但有时你知啲种类实在太多咧，佢未必每款答到你究竟你部电脑啱唔啱，或者就要谂埋你自己本身嗰个应用程式用唔用得着，佢未必答到你嘅咯。所以我觉得即系退货，有时如果你遇到一啲好嘅员工咧，退起货上嚟系非常之方便嘅。 系 系啊，亦都一个愉快嘅经历咯。 系，我都觉得好愉快。但系我想问咧，嗰啲阿叔咧，佢本身有冇嗰个叫做嗰啲电脑嘅一啲知识啊，或者系嗰啲技巧嘅，即系对呢啲咁样嘅嘢嘅嗰啲知识，佢哋丰唔丰富嘅咧？ 呢个我真系唔知啊。但系你 即系我哋日卖都总有啲嘢识嘅。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工程部嘅嗰班师傅咯，佢一定话到俾你知边个头配边个头，然后边个头系叫咩名，然后有冇个转插俾你转咁样咯。即系佢哋好熟呢啲嘅。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最新嗰啲防毒软件，咁佢始终唔系卖软件嘢嘛，佢系卖硬件上嘅嘢，咁所以呢个就系嗰个分别咯。系啊，系啊，所以退货呢个经历唔系个人人有， 唔系啊，退货嘅经历人人有， 退货愉快嘅经历啊，就唔系人人有啦。 同埋退唔退到咧，都唔系嘢，即系都要睇下你有冇嗰个运仔。有阵时系真系退唔到嘅， 啊，唔使惊， 结论真系不得了。 喂，有阵时有啲嘢真系冇得退噶。即遇上冇得退嗰啲系好惨噶，真系。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哥哥的有谁共鸣啊，除了就是送给那些曾经试过退货但是又退不到，又或者退货又或者退到的朋友听之后，还要送给陈景瑶听的，因为陈景瑶说他懂唱这首歌。 我希望佢高， 有誰共鳴呢單？ 係我希望佢高歌一曲，但佢又唔制，不過唔緊要啦，入得佢啦。就是咁啦， 快啲系咪要介绍埋今晚嘅嘉宾系咪？ 好啊，你介啊？ 仲有几耐啊？个钟有几耐？ 个钟仲有啱啱好30秒。 好，咁啊，今晚咧，我哋就有一个新嘅嘉宾啦，就系咧，可能系手下留情啊，最年轻嘅嘉宾啦，就系大家经常喺唔同嘅剧集啊、电影啊都见到嘅岑嘉琪。咁啊，岑嘉琪咧第一次咧就系上嚟手下留情噶。咁佢讲啲嘢都相当之爆噶吓，系啊，同埋相当之好笑嘅。 但系咧，有人话咧，应该唔系岑嘉琪最细啊，岑嘉应该最细嘅系阿嘉明啊。 当年嘅嘉明啊， 系啊，差唔多啦。我估佢哋嗰阵啲年纪都系差唔多啊，当系最细先啦。系啊，转头翻嚟我哋有岑嘉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决定暂缓全民强制检测，但不认同代表政府选择与病毒共存。林郑月娥说，听到很多人包括立法会议员指出，只要政府有心做就做到，但当局经过紧密评估、沙盘推演，发现工作并不简单。加上内地官员亦都说，本港组织社区动员能力较弱，即使有法律基础，在香港崇尚自由、自我为中心的社会，要做到全民覆盖恐怕是很大挑战。他重申一定要精细评估，效益要远远大于代价，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以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要动用很大代价，但落实达不到很大的防控效果，整个社会不止特区政府，甚至今早仍然给予政府压力，要求推行全民强检的人士都要反思。他列出全民强检预料涉及大约720万人，500个检测站，每日14小时运作，要大约80000人协助，包括内地采样员、运送样本到口岸的司机和接听热线人员等。旅发局说，预计下半年旅客数字才会有较显著的增长，今年全年访港旅客预计大约960万人次，是2019年数字的两成。旅发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表示，待疫情舒缓之后，马上重推想你游香港和想你住活动。旅发局计划稍后推出想你游邮轮公海游版，为支援有意在香港营运邮轮公海游的邮轮公司，将运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的2000万元，预计大约40000名本地公海游邮轮的乘客，邮轮公司和旅行代理商受惠。旅发局计划是跨境旅游逐步恢复之后，向大湾区旅客推介香港邮轮体验，并同其他区内的港口合作，共同推广大湾区内的邮轮旅程。政府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另外后日起市民可以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框架之后，想多听意见，稍后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期望4至5月接受申请，雇员在5月底有多些现金使用。他说目前的安排已经相当紧密，不可以在未有细节之前就交到立法会，只要有多少企业受惠。他说当局构思好细节就会公布，现在预早通知这项计划是希望企业心中有数，计算好现金流。罗志光解释，今次津贴是逐月发放，给雇主有较多时间了解业务变化，强调保就业计划是以有限资源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他又相信第五波疫情不会去到7至8月，期望在4月份发放电子消费券，5至7月期间有保就业计划，有助市面回复正常。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民航局确认客机坠毁。 波音话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正喺度收集更多嘅资料。客机原定由昆明飞往广州，内地传媒报道在广州白云机场，部分乘客的亲友获安排在一号航站楼指定的接待区域等候消息。几十名机场工作人员准备了乘客的名单，同进入接待区域的乘客亲友核对，安抚他们的情绪，当中有人情绪激动。该指定区域同外部隔离，除了相关工作人员同涉事客机的乘客亲属之外，其他人不允许进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除咗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回到家开出嘢及下， 佢产量多多，堪称新世代最多戏拍的演员。 想跳一跳， 佢出名勤力，无论咩角色几多戏份，佢都落力演出。手下留情，请嚟可能系最年轻嘅嘉宾，有请岑嘉琪。 我哋咧就我同你都有一啲年老化嘅趋势啦， 唔系一啲啊，哇！你真系对自己好有信心， 老花或者系开始即系行步路都有啲气喘啦。咁我哋又有见及此咧，我哋决定咧就系开始揾翻一啲比较年轻嘅嘉宾咧，嚟掟翻埋件事。 嗱，年轻嘅定义咧，其实就好广泛嘅。咁啊，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可以咧将佢 classify 去到做咧，就系即系生得你出嘅呢个行列。 我系得，你得啫，系啦。 唔系，你都得噶，唔好睇小自己啊。 先得嘅，系啦。咁啊，近年咧，我哋系经常咧都可以喺唔同嘅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咧，都见到佢嘅，包括近期都见到啦吓。欢迎岑嘉琪，嘉琪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 ，hello， 嘉琪咧就譬如喺View TV 咁先算啦，咁啊连续几个剧都见到佢啦，即系之前 IT 九啦， 系 之前嘅9409020啦，但系其实咧我一路都觉得咧，嘉琪系其中一个咧近年咧，开工率，即系你一定系好谦咁讲噶，唔系噶，但系咧我喺我睇翻咧。其实你是好多公开 的。 你看他几羡慕，你看咩到。 我咁讲啦，我是都几唔揀择嘅。即我是嗰啲感恩有公开。即你找到我就做㗎啦。即我是比较少会去諗啊剧本好唔好啊，或者有冇发挥啊各样。因为喺我嘅认知呢，就是我曾经听过啲前辈讲过。他哋都有话嘅，就是其实好多时呢所谓嘅发挥啊，或者做得好唔好呢，即唔系咁单纯地话哦剧本。今次纯粹嚟客串客串啫，其实睇你有几努力发挥咯。即系所以我深想一样嘢，就系我纵使我接任何嘅戏或者剧都好啦，喺个角度就算系出一场啦，我都会尽力去做好佢。我都会相信系总会有一个你发挥到嘅地方咯。咁所以喺我嘅角度就，我从来都唔拣择。即系你问我，喂、哎，有人搵我开工，我就啊多谢感恩。不论系你搵我客串又好，你甚至乎你。找我主演咁梗係好好啦，即係我全部我都好樂意做囉。 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作為一個好普通嘅觀眾，亦都係一個凡夫俗子啦，亦都係要搵食嘅一個香港市民。我想問搵你客串，嗱唔係淨係你呀，唔係淨係嘉琪，即係搵一個演員去客串，咁佢係咪坊間所講，收風利是啦咁樣嗰啲，定還是係，唔該曬，唔該曬咁樣咧？係啦， 其實喺我哋嘅做法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咁啊。 唔係即係點樣咧？即係有風利是定係唔該曬，唔該曬咧？ 我兩款都有嘅。 即係真係有一啲係好好嘅朋友，佢哋話拍硬檔幫幫手嚟客串，真係俾封利是啫。咁嗰個利是可以真係你當係真係幾百蚊嘅利是。咁甚至乎有一啲正常就係都會計翻你一早嘅價錢。去俾你，咁但係都係嚟客串玩，咁有好多唔同做法嘅。咁喺個角度，我覺得呢個唔係最重要嘅。我覺得最重要係佢肯俾機會我去做，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有時有啲嘢係累積嘅。即係你越多演出機會，累積到經驗啦，咁某程度亦都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睇到你嘅演出咯。 喂，咁嗱，講咗啲近嘢先啦，一間先起你底啊。嗱，好講下巴西龜先啦。咁巴西龜係屬於我哋唔好講錢啦，咁係屬於拍膊頭，我哋係真係度咗個角色俾你㗎， 真係度角色，係啊，導演好好嘅，即係阿 Steve 佢好好嘅，因為佢當其時拍第一輯嘅時候， 即係講緊2月29日， 係啦，2月29日其實都已經有一個角色係度咗俾我嘅，咁所以今次呢一個9409120續集，咁其實都係跟翻個角色去嘅，所以我係開心嘅，即係真係一個角色咯， 即係其實作為一個演員，有一個叫做。大家記得嘅有名有姓嘅角色，而唔係所謂嘅嚟啦嚟打膊頭啊，其實係重要噶嘛。 我覺得重要噶，因為作為一個演員，都係希望有人記得，即係縱使你唔記得我嘅真名都好啦，我希望你記得我嘅角色名。咁都起碼證明即係個角色你有睇到，同埋你覺得做得好咯，你先深刻噶嘛。所以有角色名係都好。 情緒壞了，滿街雨都輕敲我肩。如你病了，我都颤抖。我站在原地，也不管输光了运气，为求没有一点距离。和你共处，我都惊慌，说话未平静。何以自处没你一起，我为你生也共你起，就算他生再与你未必想象般凄美，终不能倒转印记，遇上当天的你，时代在变，亦要共你一起。 即系岑嘉琪呢三个字咧，即系真真正正烙印喺我心里面咧。 系， 我觉得哇，呢个人真系劲，或者咁讲，啊呢条友真系劲。咁系几时咧？其实唔系你嘅电影或者电视剧，就系一次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你同白子一起颁最佳男配角，哇！嗰下嘢真系精彩到爆，你有冇睇过？ 我记得有呢一幕戏咯，系咪踏血嗰年噶？ 唔系啊，白子已经攞咗踏血， 已经攞咗噶啦，佢已经攞咗最佳男配角 后边噶啦， 后边。其实嗰次系，哇！我觉得真系好精彩。嗱，即系我好想解构翻呢单嘢先，即系开始挖啊嘉琪嘅历史之前。咁咧，因為大家其實都可以上網隨時已經可以揾到。我係有一次我睇完啦，當日我睇完已經覺得哇拍爛手掌啦，那個表演嚟噶，我覺得係係啦。跟住之後咧，就有一次無意中咧，又上網咧，周圍揾嘢嘅時候咧，見到啊係、哦、有啲有心人擺咗上網，跟住咧呢一段片咧係我一得閒覺得哎呀好無聊啊，揾啲嘢搞下先。 其實佢好得閒 嘅。跟住之後我就即係我需要一啲正能量嘅時候咧，我就會呢個係我其中一條片會揾，第二條就係捉金金猴。第三， 咦你去到捉金金猴系列 ，thank you。 第三就阿叔食烟系咪？已经系 阿叔食烟当然有啦，咁仲有阿和哥喺澳门同阿球证有冲突，即系令到 即系讲得啱，你明噶嘛？ 即系令到我觉得开心翻嘅。 去咗个 cat， 唔好意思啊，嘉琪。 嗰单嘢真系好劲，我想问一下啦，嗱，其实嗰件事咧就颁最佳男配角啦，咁咧就系阿白子同埋阿嘉琪出到嚟咧。是好像是演了一场戏咁样嘅，咁啊嘉琪本身因为白子攞咗个最佳男配角之后就好劲，即系会觉得佢个身份系好似高一格咁样啦，咁但系佢就好似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咧就去盘啊嘉琪嘅，即系嗰场戏系咁样嘅，咁点知原来 find out 到嘉琪出道比白子更早，咁跟住咧就玩咗一转，咁我觉得嗰段嘢系玩得好好睇嘅，咁其实系度出嚟定系点样嘅咧？ 有度嘅，同埋有排练， 你度。 唔係，因為當其時其實主要係金像獎佢哋有一個編劇團隊嘅，咁佢哋係會度成個 show 嘅 run down， 咁跟住佢哋再同我同白子去傾究竟，因為我哋要排㗎嘛。 即係好耐之前已經知道要咁樣玩㗎喇喎。 唔係，好多時佢哋度咗，咁然後你預可能四月，好多時四月金像獎啦。咁可能你如一月知道呢件事啦，然后就 要3月31号先俾告你， 跟住三月啦，真係三月先至开始去排练。我嗰个排练系纯粹真係嚟踩台，跟住我同白子去靴，跟住大家再撞一啲新嘅嘢，即係去到嘅时候再諗下点样。 即係佢又俾你玩嘅。 有佢哋好好嘅。係啊，即係我同白子一起去排㗎嘛。咁所以除咗有金像奖佢哋帮手度嘅稿之外呢，咁再加一啲我哋自己諗嘅一啲演绎啊，或者一啲我哋自己嘅讲法囉。 係啦。last嗰句就係、 是。好彩你唔係金戒。 係啦，林建勇嗰句我想问係你度定係点样 的。自己諗嘅，自己諗。 你諗嘅。 係啊。我有问过白子，我话你介唔介意。 係。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係首先佢要玩得先啦。係係係。非常之好。 係，因为嗰句係点样嘅呢，其实就係、是、去到要揭晓究竟边一个。因为嗰戒係阿翠丝。 是啊，其实那届都有，他们那几个都很厉害。 很厉害啊，是啦。 然后我们看提名名单，看那些片段播完之后呢，咁然后一翻到嚟现场啦，咁我就同白子讲，哦，好彩你唔系金戒。 系啦，即准备揭晓，因为白子之前已经攞咗最佳男配角嘛，跟住佢讲嗰句好彩你唔系金戒咧，哇，即笑到咧，同埋最正系，我觉得你好劲嘅地方系咩咧？因为你眼前全部都系一班高手，一班系演喺电影界里面举足轻重嘅一班人物啊。但你冇怯场， 其实惊唔惊啊？当时 系咯，我想知啊，你咁靓仔啊？ 我系兴奋多过惊嘅，我系成日觉得呢啲场合系哇，好珍贵啊，即系好难得啊！我会反而系兴奋啊，好即系好 high 啊，去对待多过怯咗佢咯，所以我成日觉得会好嘥啊。 哦、 即系呢啲咁重要嘅场合，梗系玩尽啦，梗系去尽啦咁样，所以反而系我系 enjoy 嗰阵时，即系每一个 moment 咯。 我见到即系台下无论系候选嘅智叔啊、德斌啊等等，系啦，佢哋个个咧一听到佢嗰句咧，忍唔住拍晒手，因为真系 present 得好好咯，我觉得。 Thank you， 好劲啊！ 即系不过白子都真系， 白子系好正， 系啊，我哋两个混出嚟咁样。 上如真，各位等等都且忍忍，千不要兴奋。各位先担心，各位先安心，情动若难禁。想干请干，今晚怎干都不过分。我的表演，这些表演其实是前戏，揭开画面，请君主演演出这好戏。你不必假装，你不必叫色，诚实做伴你。做快做，不要等到青春过期，别理会几多分配，几多级数一早撤销，要你玩得高兴，即管尖叫，呀呀呀呀，只跳了线，跳了线，跳了线，你要讲心声，讲心声，讲心声，今晚要发声，要发声，要发声，不管好大。将要解禁，你不必假装，你不必叫色，诚实做你。要做快做，不要等到青春过期。别理会几多分配，几多级数，一早撤销。让你玩得高兴，即管尖叫，呀呀呀呀！跳跳绳，跳跳绳，跳跳绳，你要讲讲心声，讲心声，讲心声，今晚要发声，要发声，要发声。 我哋咧即系难得咧有一啲当世代嘅演员咧，我哋其实咪头先拔咗好多嘢， 有生得出嘅演员。 而家呢个年代做演员系点样啦？各样咧，我哋就由嘉琪嘅细个开始讲起。一阵间我先再讲点样识嘉琪啦吓。嘉琪系边一区嘅街坊嚟噶？ 我系屯门区嘅， 细个嘅时候已经一路都系屯门嘅。 我由细到大都系住屯门嘅，系啊。 咁啊，细个嘅生活系点嘅咧？嘉琪， 我谂啊，我细个系属于系嗰啲叫做曳仔咯，变青咯。我细个好贪玩噶，即系我系因为我系有五兄弟姐妹啦，我系最细个，咁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咧就变相系最幸福，即系屋企人所有嘢系啦最锡，即系啲人成日话咩拉仔拉心肝，咁跟住我妈又。叫做最支持我，最锡我，亦都系叫做最放任啊！即系有我去玩啊，各样嘢，咁我就变相好似咧，我就系唯一咁多个兄弟姐妹咧，我系最读唔成书，亦都系最曳。咁我记得系小学已经好曳啦，成日都同啲老师作对啦，跟住去到中学咧就已经基本上中一啊，我记得中一一开学第一日。已经要见家长啦， 衰咩你？ 几好 好似系 讲得噶， 都讲得嘅，但我唔知道出唔出得街。 讲粗口嗰啲啊？ 唔系，呢啲好简单嘅，就系细个好曳，咁啊着住校服喺楼梯口食烟。 哦，咦，你真系曳仔？ 系啊，但系嗰个做呢件事系纯粹为咗贪玩咯。即系为 我哋嗰个年代系咁嘅， 系啊，即系觉得好似好威啊，好叻啊咁样，即系做好多曳嘢贪玩，跟住所以就冇啊。我谂我细个系一个边青，系一个坏仔。 咁你有冇群埋一啲所谓嘅坏人呢？ 有，我谂我哋大家认知嘅坏人，我都 即系有啲背景。 系啦系啦系啦，有绝对有，绝对有。 佢认得好开心， 唔系所以 演嗰啲戏演得好。 系啊， 所以细个都系令屋企人好担心。 你系屋村嘅小朋友？ 屋村啊，系啊。 你而家都系住喺同一个地方定系点样 嘅 ？Exactly 同一个地方，冇变过嘅，都系住嗰度。 仲系住喺嗰度嘅？ 系啊， 所以即系 even 你结咗婚都仲系住喺度嘅。 系。 哇，咁啊真系 好长情喎，其实 即系冇你冇喐过噶咯，严格 嚟讲，长情之余又因为自己冇本事搬走， 唔系咁又冇咁讲， 唔系我估都几关系，因为我其实而家嘅屋企个状况咧就系，因为爸爸走咗啦，几年前走咗啦，咁屋企得翻妈咪啦、我啦、太太同埋仔仔， 系啦，咁应该咁做， 所以我除咗撇除我有冇本事搬走啦，我觉得都应该要。睇住媽咪咯，即係因為阿哥家姐全部好早結曬婚咧，搬曬噶啦嘛，咁得翻媽咪一個喺屋企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搬走埋，就得翻媽咪，咁我又覺得，咦， 好寂寞咁， 係咯，我又唔想，我 啲拉仔拉心肝就咁 解，係啊，即係我又想陪住佢，咁所以咪一齊咯，咁 個反差好大，即係由最初咁曳仔， 所以首先就第一個問題問啦，本來你同你媽媽嘅關係好唔好先？ 好好嘅， 由细到大都 好嘅，因为我做所有嘢，妈咪都好支持我，好锡我嘅， 包括煲烟， 当然啦，我做曳嘢咧，妈咪系好唔开心嘅，系喊嘅，即系有时我想讲，我以前系会成日上差馆嘅，要 系 啊，即系不论系因为打交啊，因为偷嘢啊，即系好多嘢，总之会上差馆咧，妈咪要嚟保释嘅，咁然后系佢系好唔开心，佢每次都喊啊，或者佢都会好担心啊，但系佢都系会。即系佢都仍然会俾我一种感觉，就系我唔会放弃你呢个仔嘅，即系呢一种感觉咯。即系佢可能会觉得就系点都好，可能会煲汤同我讲话，你翻嚟几多饮汤啊？即系尽量都唔好去咁夜啦，要小心，千祈唔好出去有咩事啊，各样嘢。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一直以嚟，我谂最支持我嘅系我妈咪咯。 但系你见到你妈咪唔开心咧，你都冇谂过，哎呀，我都系收手把啦。即系你冇咁样谂，因为太细个。 系，我估系呢个原因。即系当其时就系觉得系放心啦，我点都唔会搞到自己出人命嘅，即系谂住咁样啊，就觉得哎呀冇事嘅冇事噶，咁但系其实唔知道原来阿妈每一日都提心吊胆咯，咁我估真正令我转变嘅原因系因为我接触咗电影。即系拍咗人生第一套电影《烈日当空》。 哦，《烈日当先嘅， 系啊系啊， 拍完《烈日当》就开始转变啦。 系啦，拍完《烈日当空》之后，就开始觉得，咦，我找到一个人生嘅叫希望目标。 系， 咁我就觉得啊，我好想认认真真去 做好呢件事咯。 其实讲开咧，我都系因为嗰个电影金像奖嗰一段咧，我就记得咗你列2008年烈日当空， 系啊，多谢阿麦导啦， 系 嗱，咁啊喺烈日当之前咧，我要继续补带， 补翻你嗰啲坏，补 翻你啲坏嘢先。咁你啊，好明显就读书就一定系好好噶啦。 系啊，我都 系应该系唔合格多合格嗰啲噶啦。 我又还好、啊，因为我系嗰啲咧。翻学咧，我会好醒嘅，即系我会抄晒功课，即系我系唔会令妈咪担心呢样嘢嘅。 我谂如果我咧，即系细翻即系十零廿年同阿嘉琪，我应该好朋友嚟嘅，我哋。 唔系，我觉得佢好容易识到。 我应该系同你 系。你应该 系 好易。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朋友仔，好多朋友仔， 同埋好多功课借俾你抄嗰啲啦。 系， 亦都系喂嘉琪，放我啦，去督波啦，即系嗰啲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成绩咧，我又中规中矩喎。 系。 即系我唔会系全班考最尾嘅，咁但系一定唔系好噶啦。但系起码我妈唔会话好担心咯。 成绩唔担心。 咁唯独是系好得意咧，有一年咧就系。去到我中三升中四，咁嗰年咧就其实本身咧，我哋学校有个规定，就系每年即系譬如当啦嗰一届咧系199个学生，哇！不过数翻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冇咁多学生， 冇 系啦，即系我嗰年代199个学生啦，咁好多时咧佢哋就会中三升中四咧就会收一班，咁一班嘅数你当系30多个啦，咁即系原无意外160多人都会上到去噶嘛。咁我嗰时系考160多嘅，即 系 上学期。 系 咁嗰时就我妈就话：，唉、哎，你俾心机，总之你 keep 住，你再做好啲，你唔好即系跌咗落嚟。你升到上中四咧，阿妈就 放心啦，放心 啦，中四 系啦。跟住咧，我嗰一年嘅下学期咧，我真系好俾心机喎。 系 我系唔知做咩事，我即系觉得，唉、哎，点都好啦，即系要玩嘅，我都升咗上中四再玩啦。咁我就咧俾心机读啦。咁啊，卒之俾我下学期嘅成绩咧，就上到137。 系。 但是那个神奇的事就来了。突然之间学校改制。因为我那一届呢是属于他们有史以来最曳的一届。 是。 不是因为全全得我有我。 是大家合力做出来的。 是啦合力做出来的这个成果。 是。 那就学校就想一改校风。那就。 七两班。 是啦。 吓、 哦。那就由原先嗱 ,199 人本来说去到160几的嘛。 嗯。 他就一到135。 吓！ 我、哦、你考137喎、 哦。Yes， 咁所以咧嗰阵时我就系因为咁样咧而冇咗咯。 吓、啊， 好唔抵噶， 都唔成啊， 都唔成啊， 即系唔可以直升上。 系啊，唔可以直升啊。跟住我阿妈系喊晒， 哎呀， 我又觉得其实我嗰刻都有啲失望嘅，即系觉得啊，争两个啫，即系 仲要搬龙门。 系咯、啊，咁样、啊。 但你妈咪知唔知道搬咗龙门噶？ 佢知啊，佢知啊，佢都觉佢都系好失望啊，但系即系冇办法嘅。我谂佢嘅角度，佢唔系怪学校，佢怪我咯。 嗯， 即系佢觉得点解你唔再俾心机啲咧？咁如果你再叻啲，咁你咪唔使有呢个担心咯咁样。咁总之最后就冇啊，系就系咁样中三出咗嚟，然后我就自己走咗去读嗰啲 VTC 啊。 哦，即系职业 训练局。系啦系啦，然后就再去唔知点样衔接，就后屘自己读翻个中五。因为嗰阵时最低要求。你最好考咗个会考，有个中午 好啲啦，咁样 搵工噶嘛， 系系。 咁所以嗰几年嘅时间就又读下 VTC， 跟然之后又点样搵办法去读翻个私校，读翻个中午咁样，咁啊好转折嘅。咁但系最后都叫做同我妈咪讲话啦，我考咗个会考啦，咁样咯。球场上硬化了面部，抽烟喷烟，篮球下望见了猎物，吹吹哨子，厌极了现实，两脚踏着当天报纸。在夜店去卖弄身色无知，徘徊夜幕里冷漠着不可见止，此事太叛逆，却也学念忧郁句子。如若有劝告的，不去听，不妥协，接受任何人士的非议。闻到内心中所需要的。定义 珍惜无知，徘徊夜幕里冷漠将不可遏止，只是太叛逆却也学念忧郁句子。如若有劝告的不去听，不妥协接受任何人士的非议，闻到内心中所需要的似白纸，常毫无目的抗议，由自定人世定义，谁明白自己也是错，让着俗世添满憾事，常毫无目的抗议，由自定人世定义，谁明白自己也是错，青春犯立时。 呢、這個咧就係岑嘉琪自己講嘅，佢係邊緣少年嚟㗎，即係邊個細個冇曳過咧？咁但係當然啦，行翻 我細個冇曳㗎，我大個先曳㗎咋，我細個好乖㗎。係 呢、這個係邊緣中年，真係翻嚟繼續有嘉琪。 爆炸声，坐电单车去到现场之后，见到机翼同碎片，并有大量嘅布条挂喺树上，冇见到遇难者嘅遗体。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搜救，妥善处置善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全力以赴搜寻幸存者，尽一切可能救治伤患，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同服务。南韩有超过25万名的网民在总统府青瓦台官方网站联署，反对后任总统尹石月将总统办公室由青瓦台迁往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联署人数达到主管部门答复标准，请愿书批评尹石月为了自我满足要国防部搬迁，政府应该阻止。另一項反對赦免前總統李明博的請願，聯署人數達到23万人。請願書說，為了切斷前總統收監數年就獲得赦免的惡性循環，要對權力腐敗零寬容，不可以隨便赦免。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晚上港内的能见度维持在3000米左右。此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会在晚间形成，并星期三朝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仲有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萧叔叔再讲多一个莎士比亚嘅名言，佢咧就系来自《Hamlet》。 嘅一句几圆嘅几有意思嘅句子，佢话 A king may go a progress through the guts of a beggar。一个皇帝啊，系可能咧系会喺一个乞丐嘅大肠里面去出巡。佢呢个句子嘅之后咧就有解释嘅，就钓鱼嘅人咧可以用一啲虫嚟钓鱼啦，而嗰啲虫咧其实有可能系食过呢个皇帝嘅腐肉，咁一个皇帝嗰条尸系会埋葬喺泥土里面，而泥土里面咧，如果啲虫食咗佢咧，又俾人捉咗嘅话咧，啲人钓鱼，跟住咧就可能嗰啲鱼就会食咗嗰个食过皇帝肉嘅一啲虫，而最尾如果系一个乞衣佢系食咗嗰啲鱼咧，咁咧就会发生咗呢个句子个讲嗰件事啦，佢就 A king may go a progress through the guts of a beggar。有少少众生皆平等的意思，几圆的一个句子，希望大家喜欢，来自 Hamlet 的这句说话。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沈嘉琪。 谁明白自己也是错，让着俗世添满憾事，常毫无目的抗议，有自定人制定义，谁明白自己也是错，青春犯立事。 你细个嘅时候就曳啦，咁妈咪就包容啦，用爱希望去感化你。但是呢，你仲有哥哥家姐，当时爸爸都仲喺度㗎嘛。 係喺度喺度。 佢哋对于你不停闯祸啊、曳啊，喺楼梯有煲烟啊、之旅，咁佢哋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呢？ 我估家姐阿哥就係觉得我阿妈点解要咁纵我囉。 哦。 即係佢哋係怪嘅。即係佢哋会怪阿妈，就係你如果嗰陣时严紧啲啊，或者唔好对佢咁好，咁佢咪驚囉。即係佢咪冇咁大胆，或者冇咁会咁多曳嘢囉。即系佢哋又怪啊嘛， 有冇所谓有冇喐你啊？ 哦，咁啊冇，我啲家姐阿哥又唔会话对我有啲咩事嘅，纯粹佢哋角度就系、 是，呢个细佬唔生性啊， 系啦，即系唉，点解个细佬咁鬼渣咁鬼曳噶？跟住然后就成日怪阿妈就系、是、你啊，你而家你嗱你中你个仔啊，嗱你 搞成咁啦， 搞成咁啦，到时即系细佬咧有咩事咧，你仲大镬啊咁样， 所以你阿妈都哇受尽， 都系噶，其实 食咗好多棍喎，系啦， 其实系屋。屋企里面是没有人用一个很严厉的一种态度来对 阿爸咯，但阿爸因为已经到他到教我的时候他都已经年纪大了、因为我五兄弟姐妹，你想想我都已经是最小了、所以我阿哥是我大哥的阿哥是大我十二年、跟着我阿爸以前听回妈咪说，以前阿爸教阿哥家姐那些年代是很严的、很恶的，去到我呢，其实我阿爸已经半退休的年纪啦、即佢都冇乜点理，但係 教咗四个已经好攰。 係啦，即佢嘅角度就係、是、总之你唔好有啲咩搞到我啦，即咁囉。跟住就係、是、到当我读唔成书，佢就係话哎我唔理你，总之你快啲出去搵份工。即你读唔到书唔紧要，你快啲出去搵份工搵钱。係啦，搵钱返嚟俾屋企，就係咁囉。 喂，我返嚟想问下呢，即我都试过嘅，即我就叻你少少啦，即我冇俾人拉到咁解。即我照样喺下楼梯煲嘅，不过俾人捉到咁解啫。 拱身边嗰啲人 出嚟。佢有十家其实㗎。有阵时我会望返转头嘅。点解我当时会选择曳？譬如我点解会选择出学校就除校胎搣。 系 搣校装去波楼同埋机铺啦，其实总有一个当时心底你唔明噶啦，你当时系咩心态？点解要曳呢？ 我谂啊，我当其时系因为都有少少关贫辈影响，因为我嗰阵时又咁讲啦，其实我小学嘅时候咧，我系俾人虾嘅， 哦， 即系如果你要讲咧，我小学咧我系嗰啲冇乜事，总之乖乖地就系会读书嘅， 鹌鹑嘅。 又唔系鹌鹑，我会同老师作对。咁跟住然后呢我就喺啲同学同啲同学一齐嘅时候呢，我系鹌鹑囉，可以咁讲啦。即系俾人虾嘅。即系小学嘅时候俾人虾。咁跟住当我上中一呢，我就同自己讲话我唔可以俾人虾。即系我唔想做俾人虾嗰一个。咁就群咗一啲虾人嗰啲人。咁可能喺佢嗰个角度就会觉得，喂，我群得佢哋我就要同佢哋一样生活。咁人哋食烟我就要食烟。 即系人哋做咩我就做咩，即系嗰个心态系你当又有心态就觉得自己哦，我觉得咁样好型啊， 嗯嗯， 又或者有个潜意识就系我想保护自己， 嗯， 所以可能系咁样就令到一路咁样玩咯。咁但系当然啦，当你去到真系同人哋交朋友，咁你点都会朋友对朋友嘅对待噶嘛。咁我就觉得啊，我同呢班朋友玩得好开心， 系， 我觉得我就系需要呢啲朋友，我哋就系需要咁样玩。我估我自己其實都是一個貪玩的人， 嗯， 即係你問我啊， 你是啊，你是好明 顯，係啦係啦，即係我都是一個貪玩的人，所以我又覺得啊，當其時跟他哋玩得很開心， 嗯， 即係我哋係真的會，譬如咧，我哋放食晏啦，跟住學校一定要你在學校吃飯噶嘛，要食嗰啲訂翻嚟嗰啲飯， 係，嗯， 咁，那個個都知好難食噶啦，一定冇人 食。自古以來都係咁噶啦。 係啦，咁然後咧，我哋就會特登偷走咯， 哦， 偷走出去出邊食嘢咯。咁然後亦都有會試過就係一放學咧。衫都唔換，真係學校真就掹個校章，就喺個商場啊玩捉伊恩啊上山玩啊，因為我哋學校隔離後面就係一個後生嚟嘅，咁所以我估係我覺得好玩啊， 嗯， 係啊，即係好過人哋放學咧之後就成班一齊哦， 圖書館，誒，自修室咁樣， 係啦，我就覺得哇好悶喎， 啊，其實放咗學去圖書館同自修室又真係好悶嘅，真係好慘， 係啊，但有人會有人覺得 OK 喎， 哦，咁當然有嘅， 係咯， 就唔屬於我哋咯，係 啊， 好明嘅， 仲有咩玩咧？喺你哋嗰個年代嗱，你哋。假期就九十後啦，即係同我哋細個玩嘅嘢已經肯定好唔同啦。即係嗱，我哋就仍然係波樓機鋪啦。咁你哋嗰個年代已經有網噶咯，係咪啊？差唔多。 係啊係啊，我哋都有去波樓，亦都有去機鋪嘅。然後我哋當其實屋企有得玩電腦咧，其實已經喺屋企玩電腦啦。因為你去波樓去機鋪都要錢啊嘛。 哦、 我唔係嗰啲有錢家庭咧、 嗯， 所以好多時即係一係就係朋友請啦。如果唔係咧，就寧願喺屋企可能同啲朋友玩電腦。 嗯， 咁以前好兴噶嘛，有只 game 会咩小朋友齐打交 啊？系啊，啲咁嘅， 系啊， 系咩？ 唔系唔系，我个年代，我个年代系啦。 喂，净系呢个名都已经够称啦。 我而家想玩喎， 系啊，即系叫小朋友齐打交。 系点玩嘅咧？ 我以为你乱谂噶， 唔系啊，真噶真嘅。然后咧好得意嘅，佢系 Excel 咧，佢系总之你当以前我哋 Windows 95咁样啦。跟住咧，佢系可以有一个 keyboard， 可以多到差唔多成八个人一齐玩嘅。 系。 咁但係呢我哋好多时你当四五个人都已经好夠皮㗎啦，即係一人塞住一角就喺度 咁 嘅掣。 吓、啊，即系一份 keyboard， 电脑嗰个 keyboard 啊， 五个人一齐用一份 keyboard 啊，咁得意吓，跟住咧， 好过瘾， 咁咪齐打交喎、 啊。跟住系啊，跟住就佢个版面咧就系 2D 嘅。 总 之就系自己控制一个人咧，就一路过板，一路喺度打交，喺度揿，玩得好开心嘅， 真系打噶啦， 心噶啦， 系啊，嗰阵时就系咁玩啦。 好明显佢哋有好多雷气咧，又要发泄。 系啊，我谂咁样都已经够我哋玩咗半日噶啦。 哦， 系啊， 喺屋企里面玩喎。 系啊，每个人嘅屋企都有去过，即系因为屋企有部电脑就玩得噶啦嘛。 你总之有个 keyboard 就玩得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好得意。佢嗰阵时系要自己屋企电脑度玩咧，佢唔系俾你上网连线嘅。 嗯， 所以成班人咧都会系，喂，今晚去你度，咁啊玩完咧，听日去度，因为费事去同一个人度咧，嗰、那个人、那个 屋企人就会系啦，要爆。 系啦，一上去咧就四五个人冲上去，就逼住个 keyboard 系咁揿。 几好笑。 系 系啊，系啊，我 哋 知啊， 我哋要复刻下。 系啊， 一哥可能知啦，真真。系咁，仲有咩玩呢？就系、是、打机。 跟住我估多数都系会喺街度玩多嘅，即系我哋中意踢波， 我哋踢波嘅 系啦，我踢波嘅，即系会踢波啦，然后可能会去通山跑玩捉伊恩啦，其实好无聊啊。就喺度玩捉伊恩咯，呢铺捉到你啦，跟住到你捉翻人啦，咁就玩一个下昼噶啦，又玩到夜晚黑，跟住大家就翻屋企食晚饭。 系 食完晚饭咧，就会夜晚黑又落街玩。 系 咁啊，跟住喺商场玩捉伊恩啊，我哋玩到咧系会够胆死喺三楼跳落二楼咯，真系成龙咁样噶。系啊， 各位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啊！ 细个睇呢啲动作， 下次揾你拍戏，我试下拍一 场。即警察故事啊，上面线落。 我俾场咁嘅戏你拍啊，嘉琪。 我真系试过咧，喺三楼啦，喺商场嘅三楼啦。咁咁啱，我屋企楼下个商场，佢个设计系咁啦。总之佢有其中有个位咧，佢可以跳出去咧，揽住棵树。 吓！ 我真系警察故事， 真系警察喎。 Yes， 我真系跳出去揽住棵树， 上咗落去， 落楼下啦。 即系消防员， 即系上落一楼咯。 但其实你会有机会失手噶， 系啊， 亦都有机会俾啲树枝困到你重要嘅地方。 系咯系咯， 真系唔理啊！细个真系贪玩得好紧要。 咁你就觉得成功咗之后，你就觉得好似好威好成。 冇错啦，哇！啲人就会觉得，哇！佢咁犀利嘅，点同佢捉啊？佢跳树噶。 凭自我，冷汗子，拼出一生痴，流汗血，尽赤心。追寻大意义，生命作赌注，留下了英雄故事。忧患见骨气，昂步顾盼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由全心意，跨步上，运上我。自我写我一生的诗，情共爱，泪与痴，真情是意义。生命豁出去，留下了惊人快事。英雄有骨气，雄视世界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步上，运上我要去飞。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 哇正啊，明大哥啊，英雄故事啊， 英雄故事系 音乐唔到嘅， 有冇听过地下版啊？ 吓有嘅咩？ 有 系咩？阿刘伟恒有冇听过？ 边个唱啊？王喜啊？ 唔系 地下版系人人都唱得嘅， 系啊，歌词唔同啫， 系咯系咯， 我问下啫， 系啊，你可唔可以而家献唱噶一个？ 咩啊？凭傲气路五。 唔知系咩算啦，有嘅，估唔到啊！系啦，咁英雄故事啊，咁就啊头先咧，阿岑嘉琪咧就讲到啊，有一样嘢咧都令到我同阿刘伟恒咧系倾咗噶， 冇錯啦，因為咧頭先嗱，即係每一個年代嘅小朋友咧，都應該經歷過打機呢樣嘢嘅。咁但係打機嘅品種又唔同啊，譬如我同梁麗勤咧，就係打嗰啲亞達利啊。咩鳳凰基地啊， 同埋嗰啲咧細細個 pocket size 嗰啲機仔， 嗰啲咩公雜物啊、八爪魚啊嗰啲啦， 係啦，又或者係 Game Boy 咯。 係啦，嘉琪頭先噏咗一個遊戲嘅名咧。就叫做小朋友咩话一个小朋友齐打交啊？ 系小朋友齐打交，因为我哋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阿刘生系咁讲小朋友学打交啊。 系 系，因为我细个都系玩呢只 game 嘅，系啦。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咧系去一个表舅父屋企玩嘅。咁啊，表舅父咧其实就系我阿嫲个表妹个仔嚟嘅。 你阿嫲 即系游老师个 表妹 个仔 个仔系 啦，所以就叫表舅父啦，定唔知叫表叔嘅。咁啊，但系咧佢大我两年嘅啫，所以咧佢咧嗰啲电脑 game 咧，以前去亲佢屋企咧都系会一齐玩嘅。咁嗰个年代咧都仲系要用电话线上网嘅。即系一捻咗线咪有个呢字，跟搞完一轮之后咧就屋企电话打唔入去。即系条线霸住咗嘛？ 又或者咧，你条线会断噶，系因为咧有人打电话去你屋企嗰阵咧，就搞到你条线会断噶嘛？你哋会唔会？ 有，我嗰阵时就 系 嗰年代， 好惨啊！刘伟恒呆下呆下，你冇试过咩？ 哇，系啊系啊，我唔记得咗呢件事，因为咧，我谂下先，佢唔系落咗去 fax 机嗰条线嗰度嘅咩？ 唔係，咁你屋企有條 fax 機線就係啫，咁但係我哋啲屋企得一條電話線， 一條固網電話線啊嘛。係 啦，係啦，係啦，可能屋企有兩條線，係啦，跟住咧，跟住。 咁跟住之後咧，就佢教我玩呢只 game， 咁就叫 LF 2嘅。其實係叫 Little Fighter 2。 即系小朋友学打交啊！ 小朋友齐打交嘅英文就叫 LF 2 w o 学打交。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同埋有啲嘢其实系与生俱来，唔需要学嘅。 咁究竟小朋友齐打交系玩咩嘅？ 系咧，点样嘅咧？ 佢一入到去咧，就你可以闯关模式。同埋對打模式嘅，我記得你有呢兩個嘅。咁對打模式咧，就係你揀一個角色，人哋揀一個角色，就好似街霸或者拳王咁樣嘅。但係啲公仔咧，全部都係 Q 版嘅。 哦， 即系啲人， 我见到呢个嘛系咪？ 系啊，啲头同埋身嘅比例全部都系 Q 版嘅。 哦，系 似嗰啲龙珠， 系龙珠个头啊！我见到。 哦，系嗰种， 系 嗰种叉起晒嘅头嘅。咁呢个就系叫做对打模式。咁你可以两个人对打啦。另外一款叫闯关模式，咁就系你同你个 partner 一齐做一对 team， 然后就过关。 即系都系两个人一齐玩嘅。 可以嗱，佢个界面咧可以去到八个人嘅。但系通常四个人系尽噶啦。个原因系咩咧？个四个人咧就要分别用。keyboard 嘅四个唔同部分， 系 即系一个人用 WASD， 然后下面另外一个人咧就用 reset， 哦系啊， 系啦，然后另外一个咧就用上下左右，再隔篱逗号、冒号、mouse， 然后以前啲 keyboard 咪仲隔篱仲有个嗰啲 number 制噶嘛， 系 咁佢咪再用埋个 number 制，所以四个人咧。唔系，系啦，四个人就八只手咧，就喺同一个 keyboard 嗰度咧，就自己揿。 哇，喺都好热闹，好挤逼下。 系逼埋一齐，所以嗰时我系同我舅父啦、佢个妹啦、我细佬同埋我咧，就四个人咧就逼埋喺一个 keyboard 入边玩呢只 game 嘅。 舅父个妹咪即系阿姨咯，系咪？ 系表姨咯，系。 咁究竟佢系玩咩？即系佢就狂揿，就打爆个对手咁样啊？ 系啦，系啦，有啲似其实佢每一关过关，你就有啲小角色过嚟，咁你就先打到啲流罗，打完流罗之后就会开始有啲大魔王，咁然后佢会可你可以储气，然后出绝招嗰啲嚟嘅， 系 即系例如有火人啦，咁佢就专门出火噶啦，有啲冰人就专门出冰啦，咁去到后尾咧，我哋玩呢啲 game 嘅时候咧，佢会。我哋系学识一样嘢嘅，就 系 要戳一啲秘密人物出嚟嘅。 哎呀，喺屋企部电脑玩都可以戳个 佢 啲人出嚟。 佢系你一入到个界面之后咧，唔知要揿几个掣，例如你要揿个密码系WASD reset WXY reset 咁样啦。咁你揿完呢个密码之后咧，你就可以用一啲隐藏角色，例如啱啱提过有冰人同火人啦。所以佢哋嘅合體有個叫冰火人嘅人， 哎呀， 嘅物件出現啦。 哇！呢啲名咁奇嚟。 係啦，然後入邊有個叫 Lewis 嘅人， 係 Lewis 咧就著盔甲嘅， 係。 咁但係佢打到差唔多死嘅時候咧，佢可以爆甲，咁就一口氣嗰啲霸氣就嘣，跟住散開曬啲人，咁就可以拎嗰啲盔甲當武器打人嘅。 但係件事本身佢畫出嚟，即係譬如如果大朋友齊打交咧，咁嗰啲嘢係會比較上大人啲，可能係肌肉又崩崩聲啊，咁即係啲拳風又勁啲啊咁樣啦。咁但係小朋友齊打交係所有嘢都係好 Q 嘅。 佢唔係，其實佢係啲比例係 Q 版，但係佢啲畫面都係兇狠嘅畫面。 兇狠嘅都。 例如佢個最終大佬係叫邪鬼嘅。 嘅，咁係一個戴住黑色面，係啊，戴住黑色面罩，然後有啲黑色火焰噴出嚟嘅人嘅，所以係幾兇狠嘅件事。咁同埋我哋玩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咧，佢因為如果冇記錯咧，呢個寫呢個 program 嘅人係一個中大學生嚟㗎。 冇錯啦，我又想講啦，因為啱啱我學校做咗一個角色啊， 係啦，佢係 一個香港嘅免費嘅 2D 動作遊戲，就由兩名當時嘅大學生阿小紅同埋浩然合作開發，係曾經吸引超過5000万嘅下載次數嘅。 係啊，嗰陣時佢係免費下載，咁你 download 落嚟就可以玩噶啦，唔使錢。咁然後同埋佢中大學生啦，所以有一個場景對戰咧，就喺中大嘅烽火台嗰度對戰嘅。 哇！ 係啊，所以我哋每年嘅中大學 生敏感啊呢啲題目。 係啊，我哋中大學生成日喺嗰度影相都要做翻以前細個你玩呢個 LF2 嘅嗰啲動作出嚟噶嘛。 會唔會阿一哥就正正係因為玩過呢個小朋友齊打交，所以大個仔就決心要入中大去個烽火台嗰度打交咧？ 唔關事嘅呢個就。 谂多咗， 但系细个就系一起玩呢啲。嗰阵时我记得喺学校系逢礼拜四咧会，因为以前唔系个个屋企有电脑噶嘛，咁所以咧开始推行电脑学习嘅时候咧，学校系会有一个叫做电脑日嘅，每个礼拜有个电脑日，咁你可以报名自由参加，咁就系参加完，例如我上昼班嘅人咧，例如一点钟放学之后咧，咁你可以报名去咗个电脑日之后咧，咁我就逢礼拜四就可以喺学校留低用电脑上网嘅。 但系你就喺嗰个时间就 冇错啦，就系 download 咗呢个LF2 落嚟，另外一个会download 落嚟玩嘅 game 咧，就系叫做比卡超打排球， 真系 嗰两只比卡超，即系佢嘅画面其实都系 2D 画面嚟嘅，然后只比卡超咧就可以前即系左右喐啦，同埋弹跳，咁就有粒波弹嚟弹去，弹嚟弹去，咁你就向上一顶，咁佢就顶过对面，咁另外一边又要顶翻过嚟， 即系一对两只比卡超一对一咁样打， 系啦系啦，但系佢所有嘢，因为呢啲可能嗰个界面或者嗰阵时个科技未咁进步，佢大部分都系以一个 2D 或者环向嘅设计，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玩魂斗罗啊。有冇听过呢只 game？ 我有听过，系咪你讲俾我听？ 系或者复活岛咯，佢都系 2D 不断向前行，不断向前行噶嘛。咁佢就 玩嗰啲啊嘛。 系啦，佢就多些少就可以上下喐嘅，但系其实主要都系向前。每一过关就跌啲牛奶啊、可乐啊或者啤酒落嚟咧，就系补你嘅 HP 同埋 MP， 咁你就可以再补血啊，同埋补气，然后再打落去咯。 哎呀， 嗰时就系玩呢啲嘅。 我觉得咧，反而系有啲周边嘅呢啲嘢咧，系好正嘅。即係你跌啲咩落嚟，你接得住啊嗰啲咧，我覺得嗰啲好玩。等於咧你嗰啲超級馬里奧嗰啲咧，你咪頂一頂有隻菇跌出嚟咧，你又覺得嗰啲嘢係好過癮。 但佢做得好象真㗎，我飲完個啤酒咧，即係或者飲完個牛奶咧，我可以攞執起個牛奶樽攞嚟當武器用嘅，係有翻我哋香港人嘅感覺嘅呢個 g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下个月起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本港居民返港之后最快七日可以离开检疫酒店。现在身处加拿大的港人曾先生欢迎新安排，计划四月中或者之后回港处理事务，并且希望特区政府日后能够进一步放宽检疫措施。另外政府说，如果疫情没有反弹，有望到下个月21号会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晚市堂食和放宽食肆每台人数。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欢迎，期望提前实施，但要等待第二阶段才可以重开的酒吧。香港酒吧业协会理事陈庆就说，酒吧和食肆性质上差不多一样，只是牌照稍有不同就要迟些才开，形容受到歧视。他说这两年估计已经有200至300间的酒吧结业，占原先的酒吧大约两成，业界不少员工可能只是出到一半粮，甚至已经流失。截至今日下午六点，社区检测中心在未来两个星期相遇大约94%的预约名额，政府继续加开检测设施，明天起会重开将军澳唐明街公园的流动采样站。 當局話，多個檢測點設置了派籌機，已經攞籌的市民可以在社區檢測中心的網站查看實時籌號排隊狀況。政府呼籲所有對身體狀況有懷疑的人士或者有感染風險的人士，例如曾經接觸確診個案，盡快檢測，以有效地及早識別感染者。政府早前公布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向合资格的香港跨境货车司机提供一次性10,000元非实报实销补贴，以应对当前困难的营运环境，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1,000名司机。运输署今日公布发放补贴的详情。运输署会根据纪录向合资格司机以获线支票形式发放补贴，司机无需提交申请，获线支票会寄往司机在运输署所备存的通讯地址纪录。署方计划在下个月开始陆续寄出有关补贴的获线支票。署方提醒司机，如果在向牌照事务处提供的地址已经更改，必须在今个月31日或者之前自行或者透过代理人包括所属的运输公司向署方更新地址，以免延误。本港下个月起取消现在欧美等9个国家的禁飞令，并理顺本港居民抵港的检疫安排。香港居民登机的时候要持有48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亦都要先预订至少7晚的检疫酒店。在酒店检疫期间每日做快速测试，到第6和第7日快速检测阴性，就可以在第7日离开检疫酒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44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0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9.18，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3.51美元，卖出1,92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象食狮， 狮食虎， 虎食豹， 豹食狼， 狼食狗， 狗食猫， 猫食鼠， 鼠又食番象， 一物食一物，一种平衡，俯仰于天地间。 咁海洋呢？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了生存，现在连海豚都会同雀仔跨物种合作。 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揭露出海洋哺乳类动物意想不到的猎食策略。 星期二晚10点， 港台电视31。 好，插队。 哦、 我好少咁讲嘅，轮到我讲好开心。扎队， 喂，我想讲一样嘢先啦。头先咧，阿一咪讲又俾卡超啊。又 LF2 係啦，嗰樣嘢咧，咁咧，我想補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我就唔係一個好打機嘅人嚟嘅。咁我喺我人生裏面咧，最沉迷打嘅機咧，其實都係以前嘅 Game Boy 咯。因為 Game Boy 係好得意，係可以換 Game Boy， 因為可以換卡啊嘛。咁所以咧，你會覺得 Game Boy 係好正嘅一件事嚟嘅。 呢個咧，我早半年前咧拎翻屋企部 Game Boy 出嚟啦， 得唔得？ 佢個 CPU 即係佢嗰啲核心啊 chips 嗰啲全部冇壞，係個熒光幕液化咗，係、 哦、 啦。但我上網見係有人會整嘅，但我未揾到一間、哦、即係叫做信譽良好或者即係信得過嘅鋪頭，就換翻嗰、那個、哎、換翻嗰、那個佢個係咪 LCD 啊？即係總之換翻佢嗰個熒光幕咯，佢液化咗，因為太潮濕了。 但係點解要揾？ 因為我想整翻 信譽嗰個， 因為有時我試過之前整過另外一部機咧，佢。啲嘢整得唔好咧，佢嗰、那個佢個熒光幕冚得唔靚或者剩咧，其實佢半年又會壞一次噶、 哦， 所以揾一啲技術好嘅師傅去整、 哦哦。因為我以為你話好似係整電腦咁樣咧， 我驚佢換啲嘢，冇驚佢應該冇咩好偷 玩嘅。即係整咗你會唔會玩先？ 其實唔會嘅。 但係 你想整翻好佢咯。 你唔會好似以前咁沉迷咁，係唔係都走嚟玩？係咁以咧新屎坑都去玩一陣間，跟住會放翻低咯。我覺得係。 但係我記得玩 Game Boy 嘅時候咧，係阿爸阿媽係沉迷過我嘅。 嚇！ 因為嗰陣時係、啊、我冇記錯咧，係有一年嘅農曆年就係、是、姑丈送俾我哋嘅，就我同我細佬一部，然後佢兩個仔一部，咁啊一人一兩兄弟一人一兩兄弟一部啦，咁樣 share 嚟玩，係 啦，咁啊過咗年，我嘅大概好似年七年初七年初六咧，阿爸阿媽就以呢個學業為重之名咧，就收埋咗， 佢哋兩個 share 嚟玩， 但我哋唔知，我哋從來唔知佢收埋咗喺邊嘅，係啦，直至到有一晚。即系我本身 suppose 应该喺自己间房瞓觉嘅时候，我行入去佢哋间房嘅时候，听到啲奇怪嘅声音， 系， 冇错，佢就喺度玩紧俄罗斯方块。据说佢两公婆系为咗争机打系有嘈过交嘅。 喂，但系咧俄罗斯方块咧真系走唔甩噶。其實 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劃時代嘅遊戲，係啊。 Game Boy 本身已經好劃時代啦，即係 Game Boy 突然間出現咧，你哇，你以前係從來都未試過有啲遊戲機，即係手提嘅遊戲機，自己帶出街嗰啲係可以不停換碟去玩 game 啊嘛。咁我如果我冇記錯咧 ，Game Boy 咧就係第一個啱啱推出嘅時候咧，就應該係玩咗俄羅斯方塊先嘅。其他嘅 game 咧，我覺得好似。都好難喺 Game Boy 嗰個界別裡面咧發到好似俄羅斯方塊咁犀利咯。咁嗰陣係即係我曾經有段時間真係拿住個 Game Boy 好沉迷咁樣玩。咁但係如果你數翻好似阿一講嗰啲咧，即係喺個電腦裡面玩嘅嗰啲 game 咧，我記得我嗰陣喺日本咧就咁啱就識到一個 friend， 好 friend 嘅我哋。咁由於男仔咧真係好中意打機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搬埋一部唔知乜鬼嘢機，我都唔記得咗啦，就過咗日本咧。咁佢就一得閒冇嘢做嘅時候咧。佢喺屋企搬去嘅，咁跟住咧就喺度打啦，咁咧就發現咗有個 game 咧係令到我真係愛不釋手，我從來都唔打機，但係嗰一個 game 就愛不釋手。啊、其實唔知道叫咩名字，總之咧佢要做嘅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你會見到有啲屋喺度啦，咁就有隻貓喺個屋頂咁樣行嚟行，啊唔係，有隻貓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咧就企喺個屋頂上面咧，好無謂呢、這個 game， 就係用啲痰去吐只貓。 有咁嘅 game 嘅 咩？系啊，我哋唔知道个 game 叫咩名字，所以我哋改咗个名咧，就系、是、叫做劲弹吐猫啦。咁系，其实你就咁见到只猫行过，跟住之后咧，你就其实即系你整啱个位啦。咁然之后吐到佢嘅时候咧，你就有一分。但系后嚟咧，玩玩下突然间发现，原来我哋可以戳一嚿劲嘅痰出嚟。咁咧，唔知点样就戳咗嚿劲嘅痰。 你有真人版玩噶呢、這个？ 咁嗰嚿勁嘅痰， 係 有兩分嘅喎，即係一吐中佢就有兩分。跟住嗰只貓咧，因為佢會有反應噶嘛，即係譬如佢有個痰滴中佢個身嘅時候咧，佢就會咦咁樣喐一喐。但係勁痰吐咗落去咧，佢會鬧你嘅只貓係。 但係點樣為之贏或者？ 喺一個法定嘅時間之內，你要吐得佢最勁、 哦， 即係可能唔知一分鐘兩分鐘，我唔記得咗啦。咁總之個 game 就叫勁痰吐貓，咁我哋咧就成日都會戳個痰個勁痰出嚟，咁你吐一隻貓中咗咧，佢就會指住你嚟鬧，咁成件事就會好開心啦。咁呢一個就係因為我覺得咁樣好好玩，所以我就沉迷咗好耐咯，就要戳嚿勁痰就係咁樣啦。 系 讲人啊！ 我啊喂，系咪继续讲打机先，定系讲其他嘢先嗱？ 诶，打机可以打住先啦，你打住先啦，你有冇有冇？ 咁啊，喂，俄罗嗱讲多少少啦，俄罗斯方块咧就系、是、哇，勾起好多回忆嘅，因为咧我打机就唔系好叻嘅，即系之前我哋喺沙流连都讲过一啲经典嘅游戏啦，即系譬如波动拳啊嗰啲啦。咁俄羅斯方塊咧就係、是、一個比較咧，對我嚟講啊，係比較有把握少少嘅遊戲，即係咩咧？即係我入一蚊或者兩蚊咧，我係可以玩得比較耐嘅嘅一個 game 嚟嘅。 入一蚊兩蚊， 係啊！以前喺出面打噶嘛，街機嚟噶嘛。 嚇、啊！街機又出過俄羅斯方塊、 啊， 我唔知啊。我以為係得 game boy 有添。 唔係你 day one 係街機先噶嘛？俄羅斯方塊。 街機先啦，嗱，我要講一樣嘢先，好重要。 哎呀！ 以前啊，我哋所有嘅呢啲咁嘅僆仔啦嚇，電玩迷咧。就以能夠有一日可以喺屋企或者手提嘅機度打得翻街機嘅 game 為一個，即係覺得好開心嘅。即係譬如當有一日啊，呢、這個街頭霸王即係波動拳，佢移植咗落去嗰啲大機嗰度，即係屋企嘅機度，咁大家就好開心啊。咁、但係因為唔使錢啊嘛，你只要買一個唔知200蚊定300蚊嘅 game， 你就可以 打一世啊嘛。係啊。 系啦，好啦，咁我讲翻俄罗斯方块，一个话真系要跟机噶俄罗斯方块， 好好玩嘅跟机。 俄罗斯系啦，俄罗斯方块咧有两个模式嘅，一个就系一个人玩啦，另一个就系同隔篱嗰个一齐玩噶嘛，即系两双打噶嘛。 系双打啊，一哥你知点样双打？ 双打系你如果 clear 咗一行咁，然后就弹过隔篱。 系啦，佢射粒过隔篱。 系啊，因为 落去嘅， 因为有段 分开两边咁样。 因为有段时间 Facebook 兴起翻呢个嘅 game 啊、所以记得嗰阵时暑假嘅时候，就成班同学仔喺学校电脑室嗰度就系喺度对战咯。 系， 我就知道原来俄罗斯方块原来有得对打嘅。 系， 我由头到尾以为单机 game 嚟嘅。吓， 系，同埋咧，嗱呢啲 game 咧就系攞嚟咩咧？即系喺啲女仔面前耀武扬威就好啦。即系嗱，两不如一齐玩啦！好似而家咧，我阿同阿勤咧睇到个分割画面系咁样噶嘛，即系佢系两边噶嘛。咁你一即系好潇洒咁样拍啊，落得好快啊，好快就食一行掉过去咧。咁你就觉得呢一种啊，好型啊。咁啊，同埋咧，即系呢个系一个譬如拍拖咧，一个几好嘅消磨时间嘅一个游戏嚟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唱20蚊、你其实系成个 lunch 都可以坐喺度打机嘅，基本上系。咁對於我哋嗰陣時啲咁嘅窮學生嚟講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好嘅，即係亦都有啲嘢玩下咯嘅一個遊戲嚟㗎。 如果你話咧同女孩子一齊打機咧，我真係咧真心地咧同大家可以俾個 tips 大家就係、是，你唔可以玩一啲踢波嘅 game， 亦都唔可以玩啲打交嘅 game， 因為咧一般嚟講咧女仔咧係相對地比較唔係太。个着迷于呢啲游戏嘅，即系如果你想喺你打机嘅时候咧，散发出一个男性嘅魅力，话俾啲女孩子听，你睇我几有型嘅时候咧，你玩几样嘢，第一，如果你 share 同个女仔一齐玩，好开心，嘻嘻嗰啲咧，俄罗斯方块系得嘅，咁但系咧要个女仔坐喺度，你咧就环抱佢。去教佢點樣轉啊！即係因為你要撳四下噶嘛，係咪先？即係嗰嚿積木落嚟嘅時候要喺度係咁轉噶嘛， 係啦，撳錯咗噶嘛， 係啦，因為你啲女仔哎呀咁樣嘅時候咧，你可以環抱佢啦，去幫佢撳咧，咁佢就會覺得 梁麗芹肯定有經驗啊！睇下佢而家講得出呢一樣嘢。 嗱，你唔好嚟咁跟住，仲有另外一隻大家可以 share 嚟玩嘅係點樣咧？就係揀嗰啲咧有五處不同嗰啲啊！好悶啊，係咪嗰啲咧，女孩子係好中意玩嘅。咁但係有時即 係 pictionary 啊嘛， 係啦。但係咧就你有陣時你真係睇唔曬咁多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喺你側邊咁樣幫你咧，又係覺得好 sweet 嘅。再唔係咧， 你記得當年咧，台灣咧出咗一部嗱，我諗係一未聽過，但係呢啲機咧耐唔耐就會出現嘅。咁咧就係有一部咧就叫問答遊戲大賽嘅 game。咁咧佢係有主持人嘅，即係咧。佢係有何守信同埋 陳繼泰 同埋盧敏儀，有盧敏儀嘅，即係佢有個主持，而家咧就係玩一個問答遊戲嘅。咁咧佢就問啲題，但係問啲題目好深， 街機啊， 即係有啲似街機嚟㗎，有啲似百萬富翁嘅。佢咧就前面就唔係有支棍嘅，佢係得 A B C D 嘅啫，即係四個掣嘅啫。咁譬如咧就第一條題目就係啦，咁究竟啊呢一、這個英屬唔係對唔住啊英屬處女島屬於邊一個州嘅咧？係屬於大屬於係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定係亞洲咧？即係你要估嘅。咁嗱嗰陣時係冇網絡噶嘛。即係你喺網絡而家就出翻曬答案啦。但係嗰陣時咧，我記得曾經咧係掀起好多男男女女放學去玩嘅熱潮。我哋就簡稱嗰部機叫問答機。係就真係。是學到嘢嘅，其實是學到嘢，同埋咧你好緊張，因為咧佢一條巴咧一路褪啲時間，一路褪啲時間，一路褪啲時間，褪啲時間。 係啦，咁你就要答到。 係法定時間之內要答到嘅。 好多男男女女去玩㗎，呢、這個問答鏡，我抄唔抄到啲相出嚟先？好啦，喺唔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冇人玩過啦嚇。 同埋仲有一個 game 咧，可以啊，不過而家已經唔興啦，冇辦法。但我唔知仲有冇嚇。啊，冇啊，就算有都冇用啦。遊戲機中心應該都唔俾大家聚集。就係、是、dance at the go 啊，即係呢、這個 跳舞機。 唔係山手線嗰個啊。揸 火車機 係啦，揸火車機 。 喂，好好睇啊！其實咧，如果你揸得叻咧，你會發現咧有好多人圍觀，當中咧亦都係不乏女孩子嘅，即係呢一類型cute 嘅玩嘅，唔係打打殺殺，冇牽涉任何血腥，又或者唔係踢波嘅嗰啲 game 咧。其實女仔是很喜歡看的、是的，我就高度建議大家，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又想用打機來顯示自己雄風，你不妨可以選擇這些 game 咯。但如果去到我那個年代，如果要追女仔去玩那些 game， 是一款叫拍拍機咯。 怎麼樣？是什麼來的？ 拍拍機是拍拍拍咯，即是它前面會有三個顏色的掣的，紅色、黃色和藍色的掣、然後你就看熒光幕，例如其實裡面有很多款小遊戲的，有可能即你當幾十款的小遊戲，然後你就要跟它每一款的小遊戲跟回去按回不同的掣，例如可能會有最經典的左手右手舉止旗嗰、那個嗰、那個遊戲啊，即係佢咪舉高左手，舉高右手，咁佢咪對應翻紅色旗同藍色旗咯。咁你咪撳翻紅色同埋藍色咯。咁然後亦都有啲係叫你鬥快撳個次序，即係例如佢上面有個有一個 list 嘅顏色喺度嘅，即係紅藍紅藍藍黃龍。红蓝蓝咁，然后你就斗快 龙系咩？ 唔系唔系红黄蓝蓝黄红咁样。 你要重复一次头先你讲咩？ 佢话龙嘅嘢。 唔系红黄蓝，唔系你读得快啲就出事啦。所以就玩呢啲，即系同女仔玩啲反应同埋拍子机咯。 系即系简称系低能机。 系啦， 大家就中意啦，冇 错。其实呢啲小游戏咧，即系老老实实啦。嗱，尤其是而家喺即系抗疫嘅时候啦，除咗喺屋企睇电视之外。咁啊，梗係可以一家大細打下機，因為咧，譬如我早排即係喺我封信都有講啦，譬如一家人玩嗰啲咩，而家咪好興嗰啲 Overcook 咧，即係一個廚房，你又配合煮嘢，嗰個滅火，嗰個傳菜，呢個就切菜，即係其實呢啲咧都係由頭先我哋講嗰啲小遊戲慢慢演變出嚟嘅。咁但係即係有陣時一家大細玩下呢啲咁嘅小小遊戲，我都係一個消磨時間好好嘅方式嚟。 你講廚房，我又突然間諗起我曾經試過沉迷一個 game， 好好玩嘅。就是燒肉啊！你有冇試過？ 哦， 將啲肉擺喺個鍋，咁係咪叫？ 係咪上網玩啊？ 我唔記得，好似係。 係啊，佢咪佢得一個界面嘅啫。 係，即係好似食韓國燒咁啊。 日本燒肉嚟嘅， 是但咩都好啦。咁總之咧，就燒肉咁係有個好似叫做鍋，係咪叫？ 有個網燒咁樣嘅。 網燒係啦，跟住咧你擺塊肉落去，然之後等一陣翻嚟要反嘅，因為咧如果你唔反佢就燶咁樣咧，好好玩噶。一个你冇玩， 我有玩过，我有玩过， 真系好玩，你自己上网揾下网烧 叫咩？ 叫咩啊？ 唔记得咗啦，烧肉糕好似叫 吓，烧肉糕真系 噶 ，G O 糕咯，烧肉糕 系啊，刘英你试下，好好玩啊！你要 kill time 呢啲咧系好精彩，同埋因为佢整得好靓噶， 哦系， 所以你会觉得好似好香好好食咁噶。 因为去到后屘，除咗一开始好似阿嘉琪话斋嗰个 L F 2嘅 game 之外，去到我嗰个年代就开始上网玩 game 啊嘛，因为啲嘢越嚟越快啦。咁当然有啲叫做大公司制作嘅一啲电子游戏，即系例如咩暗黑破坏神啊，嗰啲即系唔系话外 国 系啊，话有啲外国嘅僆仔玩到系发噩梦啊，精神绷紧啊嗰啲嘢噶嘛。咁但系亦都有啲比较轻强啲嘅小游戏，就系喺网上面就系嗰啲咩烤肉啊，系啊，或者百万富翁上网都有得玩噶，系啦，咁就上网。咁但系而家百万富翁啱啱好似阿队长话斋，其实而家系冇咗嗰个趣味啊嘛。一個原因 我已經揾到， 因為上網揾到，係啊，以前就會玩，你好多 game 而家都玩咗都唔同咗，即係啲嘢科技發展得越嚟越快，其實有時你會想玩翻啲舊 game， 好似我之前係想揾翻隻 CS 嚟玩嘅。 CS 即係咩 ？Customer Service？ 唔係啊，反恐精英 1.6 啊！ 啊咩嚟噶？反恐精英 Counter Strike 㗎嘛？ 係 Counter Strike 啊，係啊， 我未點樣玩㗎？ 同 Rainbow Six 齊名咪就係嗰啲野戰咯，即係 槍戰 game， 就殺入條村度。就肥低曬啲人咁樣樣嗰啲咯 嚇，係佢、oh、你可以揀你做恐怖分子定係做警察，係 啦， 咁然後就要總之就要殺死對面啲人咯， oh。 就喺個 war game 場咁樣，咁當然佢入面有啲任務，例如要救人質啊， 或者你要拆彈啊，好多唔同嘅嘢。但因為可以同線上唔同嘅人對打，嗰陣時咧咪會有啲叫做 MSN 啊，或者成嘅啲對對，即係傾偈聊天畫面啦。咁就揾個同學仔咧就開咗個 server， 即係開咗間房，上網開咗間房。咁然後就撳個掣就 check 哦，你個IP 即係你個電腦個 IP 位置係幾多？咁然後就掟去我哋個 MSN 嗰度，然後自己就登入去就可以連線，夜晚就喺度對打就喺嗰度玩咯。 啊，其實 喂呢、這個啊，嗱你講下呢一樣嘢咧，就係講翻曾經啊喺香港、九龍、新界以至到離島 網吧嘛， 冇錯啦，就是、網吧熱潮 啊 嘛。 而家係咪冇㗎咯？ 少咗好多咯。 冇啦，佢嗰陣時去網吧，我仍然覺得係即卡拉 OK 嘅一個 friend 啊， 係個 friend， 即係就、以前就得卡拉 OK 去玩嘅啫。但係後來即係去網吧，咁即係網吧，我諗啊離大家唔係好遠啦。但我唔知道有冇講過啦，去網吧其實就係有一次，咁因為玩頭先阿一哥講嗰啲 game 咧，其實係你一坐低咗咧，其實係唔會想起身嘅、 嗯， 因為你玩完一波又一波，你輸咗又再嚟又輸咗，咁你要俾錢噶嘛網吧，即係佢哋嗰陣時咧，即係譬如話$10一個鐘，咁、 嗯、 但係咧$20就有三個鐘，咁你梗係坐夠三個鐘啦，同埋有陣時仲有可樂送添，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好啦。咁啊，哦，咁啊，跟住咧，我好記得 你應我嘅無啦啦，哦咩啊？ 阿表姐，我睇到啊，係係係，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繼續講， 因為我見到梁麗芹個樣噶嘛，而家係 咪係啊？ 我想講就係當年咧，我哋阿嗱一哥就講嗰個叫 Counter Strike 啦，係，咁另一個好出名嘅叫 Rainbow Six 啫嘛， 係啊， 即係都係類似嘅嘢嚟嘅。咁我同阿 Low 啊，即係同林曉峰嗰陣時有唔知發生咩事啊，同佢好熟嘅。咁就唔知夜晚十一點鐘咧，就約咗去灣仔洛克道嗰啲網吧嗰度，兩個人坐喺度打機。咁啊，同對面即係唔識嗰啲人喺度連線啫。但係知道其實喺呢個網吧入邊嘅，即係個網吧可能有五六十人。你知道你對家一定喺呢間房，所以你又唔敢大聲講粗口鬧佢。咁啊，就喺度打啦。好啦，咁嗰陣時 到最後原來個 game 係要揾翻究竟邊個同你打，揾翻個人出嚟。 唔係嗰陣時，由於咧啲機器咧、啲 mon 咧、啲解像度冇咁勁啊，咁咧佢轉得即係好似我哋揸個鏡頭揈得好勁咁。即係譬如咧，你幻想你自己揸住個嗰啲咁嘅 VR 機啦，跟住你一路去到每一間房睇有冇人，去每一個房有冇人，去冇啊嘛。咁其實咧，你望住個 mon 係會暈。 哦，係啊，玩得耐會頭暈嘅，玩個零鐘會頭暈㗎啦。 我最記得，我好記得當日六點鐘，我同阿老公喂唔得，我要走啦。跟住一出落黑道，即刻 嘔 喺門口，喺門口嘔。我好記得呢單嘢，我同林曉峰係一世都記得。六點鐘啱啱先過，跟住先要嘔，跟住我哋兩條友咧，仲我喺度抹個嘴啊！啲人仲喺度笑我，以為你喺上面劈冧咗啊！但其實我係打機打到嘔。 但落網吧打機係真係唔同你自己屋企連線㗎。 點解咧？ 其實好有 feel 㗎。 係啊，你有 聲好嘅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因為我對上一次去網，其實我呢世人淨係去過一次網吧，就係早。三四年前有個 friend 佢好鍾意打機，佢女朋友喺佢生日嗰日就包咗間網吧，成間網吧包晒，然後左邊打 CS， 右邊打另外一隻 game， 三隻 game 任你玩，然後嗌啲 pizza 食。佢話埋單，因為而家生意真係難做啊，早幾年即係未有疫情之前，$2000俾你包一晚。 哎呀，系啊， 系啊，嗰度几十部电脑，$2000俾你包一晚，任你玩。 有啲 friend 咧系搞呢啲嘅，真系蚀好多钱嘅，后来 系啊， 蚀好多钱。 同埋好玩嘅地方系，你直情喺嗰度嗌到出嚟，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有一只鬼咁样，咁你就要过去咯。即系嗰个即时嘅传，即系个信息嘅传递系令到件事好玩好多咯。 哦，系咪香港富庶啊嘛，因为大家都可以负担到部电脑嘅时候，就唔使出去玩咯。 而家冇得打機啦，而家即係冇得出去打機啦， 咪自己屋企打咯。 係咯，劉珊屋企買遊戲都買咗唔少啦。 唔好講呢啲啦。 別廢話，我請你走，別再做朋友，不需難受。但我知。去到尽头，藉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誓言，是你将我。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 离开眼角视线。在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何妨收走。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你不需要。 福文的《滚回你的前度》啊，其实呢如果要回到前度那里攞返啲嘢呢，会不会首要的就是攞返啲 game 呢？ 是咯，你有没有啊？ 喂，真的，你有啲咩要攞走呢？最重要的对于男人来讲，梗係啲 game 啦， 我唔係好打機喎，所以我冇咩嘢留低。 唔係啩？ 係啊，阿劉生你咧？ 唔敢放低啲嘢。係啊，劉生你咧？ 誒、哎，算啦，已經唔俾人啦，你講講講嘅， 誒。有冇試過攞翻啲嘢㗎？ 冇， 劉生。 人哋上嚟攞翻我啲嘢就。 哎呀！系啊，不过 又点估到今晚去到呢个位咧？ 系啊，本来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噶。 系咯， 唔好啦，讲打机啊，最少都系你啦，呀。 听日先讲，听日先讲， 听日再讲啦。 听日我哋讲翻我哋嗰啲嘢。 你执啲咩走啊？吓， 拜 拜。